老歌，它们旋律优美，经久不衰，或记载着某些事，或牵扯到某些人。那些美妙的音符，就像是一部时光机器，带我们穿梭在时光的隧道里。 FM 九八六，越听经典， 越听经典， 感受音乐，品味人生。 朋友，感谢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即将开始的乐听经典的下半时段，我是主持人贾悦。在今天节目下半时段一开始，我们会听到陈奕迅的那首《好久不见》，唱出的呢是一对已经分手的恋人再次相逢时候的内心的一些感受，会让大家听起来有一种心生感慨的感觉吧。 再去说从前，只是寒暄，对你说一句，只是说一句，好久不见。 去那一天，你是否还